一个有啲重要嘢要讲先系嘛？ 哦，系啊，系啊， 讲咗先啦。 诶， 冇机会讲。 我有两个重要嘢想讲边个？我 讲 第一单先啦。咁啊，话说啊，就第46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音乐会入场证咧，之前已经喺各大节目嗰度派送咗啦。咁啊，劳烦咧，大家可以喺节目入边提一提大家领取入场证嘅详情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要读下啦。入场证嘅领取日期同埋时间咧，就系有两个嘅，5月18号嘅朝头早10点去到夜晚8点，5月19号嘅下昼1点去到夜晚嘅9点。嗱，嚟一次啊，有两个时间领取入场证，5月18号朝头早10点至夜晚8点，同埋5月19号嘅下昼1点去到夜晚9点嘅。而地址咧都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九龙塘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嘅，咁啊，之前登记咗拎飞嘅听众们咧，可以带同身份证明文件嚟拎取入场证啦。如果未能亲身领取咧，就请携同登记人嘅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先至可以拎取入场证嘅。OK， 系啦，咁差， 喂，读得 咁差，听日唔使翻工。第二个消息嘅呢个啊， 我第二个消息就系我想喺度咁差，我想喺度赞一赞老何噶，因为咧嗱，我哋开麦前咧有啲视像软件要通一通咗先啦，系咪先？即系老何啊，明即系虽然喺即系我哋未亲身见到佢，但佢知道有镜头对住佢咧，佢都立一立个头啊，戴翻顶帽啊，以示尊重啊，执一执好个样先啊。 上个星期一，小弟踏入50岁之前，有两位节目主持人喺我49岁最后一日，俾咗好多说话我听，都系关乎个样啊、背囊啊，可以话改变咗我一生。虽然何姓嘅节目主持人口口声声话啲嘢唔好带翻屋企， 系， 但到而家耿耿于怀。 系啊，嗰日一上车啊，岂有此理！ 哎 冇听呢个名字，方丈份人好小气噶。 唉，讲嘅系，好啊，听日唔使翻工啊，哥。 唉，听日冇得翻工啦， 正式宣布。喂，我想提一提先，即系头先讲派飞嗰啲，唔系嘅个个都上嚟攞，之前中咗嗰啲啊， 之前拎咗登记咗嘅， 登记咗嗰啲啦，系啦，系 记得留意翻啱啱讲过嘅时间， 俾你宣布啦，交晒俾你。 系啊，话说啦，小弟啊。系啦，听日就会请一请假嘅，有啲心虚添，即系就轮到小弟休 渔 期，系啦，咁就唔系去玩嘅。 我喺度咧，真系不得不赞啊何生一番。 系， 虽然咧我哋唔可以亲自见到佢，但系我觉得何生有一样嘢真系好好，历年嚟啊，你睇下呢个节目。你又優如 咩？我又優如，我第一次優如啫， 你都優埋如啦。系，我啊唔好讲啊，梁丽勤啊影都冇。一哥都優如啦，老何啊，无论啊喺三藩市定系 New York， 定系佢周游列国去咗边度，佢冇甩过。 嗱，此言差异，吓此言差异 喺个游轮嗰度。 好似我哋之前访问过阿陈锦鸿前辈话斋，生活逼人啊嘛，我都要出去搵食噶，唔够食啊嘛。咁老何唔使嘛，老何乔玲嚟咗，咁佢咪风流攻下咁样咯。 今日个矛头去咗。一哥临走前点火头啊！阿老何嗱， 哦系，我冇所谓嘅， 两兄弟我哋停一阵先吓，唉，咁啊 系啦，咁小弟就阔别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啦， 去边啊？ 去马来西亚即系做下嘢， 马来啊， 风景真艳啊！ 但系我其实咧听到阿一啲个消息之后咧，我个人好开心， 点解咧？ 因为咧即系在于喺工作上边咧可以出。部工作咧，喺以前我哋个年代咧系威水噶， 威水， 即系咧，因为工作要出去做嘢咧，系一个层次嘅提升嚟嘅， 好威水、啊。 咁所以咧，4000蚊一集已经唔够噶啦，我觉得系要再即系反映一下一个功劳啊，即系同埋个市场需要佢啊嘛，你明唔明啊？你谂下喺香港个工作以外。都要跑出去工作，你谂下个提升嘅位置去到边？ 咪就系啦， 翻嚟冇几耐啫嘛，系咪先？系嘛？ 仲要大家知道咩？ 出发工作 啊！边一个行业啊？我嗰行啊嘛， 系， 大家都知道而家风声鹤唳，唉，街边啊都冇乜工啊，开紧冇乜戏开紧，一个竟然有一个出外发展嘅机会，咪荷里活啊？ 诶、欸，唔系荷里活， 唔好意思啊，问啦啫，我问，唉，真系邓你高兴啊， 物食当餐翻啫。 咁啊，心情如何咧？而家、 有些少紧张同忐忑嘅， 边方面 咧？即系大些少兴奋，但嗱，真系坦白说嘅，即系最叫做忐忑系咩咧？就真系摆低小朋友两个星期，呢、這个好老实地说嘅， 呢啲设计对白嚟嘅， 唔系设计对白。我今日，因为通常我仔即系 辛苦太太， 系啊，辛苦太太就即系都要讲嘅。咁但系我话即系通常。因為標標人咧，通常就朝頭早晏晝十一點幾先嚟我屋企咁樣，佢平時喺爺爺嫲嫲屋企瞓啦。咁所以聽朝朝頭早小弟就已經飛咗，所以今日晏晝咧係即某程度上啦，就係最後一次見佢咁樣嘅。咁、我又特登即係踎低同佢傾啦，爸爸咧就嚟緊要做嘢，要唔見兩個禮拜，係啦，要兩個禮拜後先見，好唔好啊？好。 好，快走，好行 翻工，翻工系啦。咁因为嗰阵时佢喺度玩紧啊，所以佢就系话啊，爸爸翻工，爸爸翻工，拜拜，拜拜咁样。 哎呀， 咁嗱，我有少少即系眼湿湿嘅。哎呀，要抌低即系个仔咁样。咁阿女就即系当然仲未明啦。我只系今朝瞓醒嘅时候同佢讲，哎呀，你听朝见我唔到啦，听朝见唔到爸爸啦。咁佢都系傻更更咁，唔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咁样嘅。 系， 咁就第二紧张同埋忐忑就系即系真系人生第一次有。机会出埠做嘢啦，即系唔似阿队长咁样，即系声名国际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影展啦， 俾面 啫， 梗啦，系啦， 俾面啫， 系咪先？去 嗰啲 Chicago， 冇错啦，系啊，着埋啲礼服嗰啲， 系啦，我都仲喺亚洲入边咁样，咁跟住之后，所以系有些少紧张嘅，即系最紧张系咩咧？有少少。我連個行李點執我都唔知啊！ 係， 即係平時喺香港開工咧，咁你就一定係相對地素色嘅衫，係咁啊，黑色衫、黑色褲啊。 啊，我仲以為一哥一定會揀一個咧，好專業啦，同埋好襯佢自己嘅背囊開工嘅添。 哎，我特登孭咗個旅行背囊過去嘅，咁跟住之後，咁我係然後再即係咁啱早兩日，即係製片嘅同事又 send 咗個住嘅地方俾我啦。咁我又心思思睇一睇，咦有泳池有健身室 喎， 係啊，咁係咪？即係雖然工作緊要啦，但係即係做十二個鐘之後都有十二個鐘嘅自由時間，係咪可以難得即係擺低屋企去下游下水啊，做下健身啊，出去兜下個圈啊？即係究竟個行程，究竟到時去到馬來西亞行程係點？係有些少個腦係不斷有好多嘅幻想啊！即係放工之後去玩啊，剩啊呢啲嘢。 嗱，放工之後去玩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嘅。 系啊，因为嗱，队长咧，即系三番四次， 你唔好讲我先，我唔兴 嘅。唔系，我讲两句啫，你放心，冇嘢嘅。佢就强调啊，就喺间酒店房入边冇出过去嘅，佢就夜市食嘢嘅啫，系咪先？但系一个出埠咧，我觉得呢个心情咧系夹杂住系两个 layer 唔同嘅。第一就爸爸嘅担心咧，我相信你系第一次体验，哎呀！第二日好掛住啲仔女嘅時候咧，這個心情我相信你會好新鮮啦。第二樣嘢就係咧，我係啊，大家咧不妨咁樣，阿一咧就聽日開始放假，即係休漁期兩個星期啊。佢而家咧就講話，哇 ，gym room 啦，又有泳池啊嗰啲啊。嗱，不如你翻嚟開股，究竟你落咗幾多次健身室，同埋落咗幾多次水啊？ 因為我有好仔細咁去閱讀嗰、那個拍攝期表嘅，即係我07到19。咦，咁我19後係咪即係7點晚上7點後係咪就有啲空閒時間？ 欸、你估唔使改劇本咩？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嘅即係咩幻想喺入面啊，好多興奮，所以而家係有些少期待嘅。即係究竟去到現場係點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個背囊就呢兩日已經執好咗，但係又驚啊，係咪即係要帶定多幾啲藥物啊，或者其他嘢都有些少緊張，因為我未試過離開香港多過兩個禮拜嘅。 哦，係咩？ 係啦，嗰陣時去加拿大都係十日。 唔好講啦，嗰陣我都係十日啫， 都係十日啫，係啦。咁所以因為。即係翻工緊要嘛，電台緊要嘛，即係最多都係請加埋禮拜六日請三日假去五日四夜去旅行，所以真係人生第一次去咁遠同埋咁耐嘅地方，唔係去咁遠，即係去咁耐嘅日子咁樣咯。 哦，咁啊，阿老海有冇啲咩提醒啊？對佢， 我冇啊。其實我即係出外工作咧，我都係廣東省，即係當年啊，即係唔會太遠嘅，都喺廣州啊，去到最遠。是啦，冇錯，一落火車站仲要好近就去到啦，嗰個工作地方。咁咧，其實我都有一曾經有一個心情嘅，即係咧啊，我哋去第二個地方做嘢喎，咁啊跟住咧，即係除咗我又係傾向咗嗰個泳池同埋健身室嘅。啊，我可以做下運動啊，即係可能身邊冇咁多要兼顧嘅時候咧，多啲時間做運動。但係其實咧係不似預期嘅。 第一工作上啊，譬如頭先講到話，可能要改劇本咧，可能要補拍咧，可能要再 extend 多兩日添咁樣。但你就冇諗過，即係因為你個樂觀嘅諗法咧，就係、是、咧，其實我係當時諗住係游水，係冇游過。落健身房係落咗一日啫，之後冇入過去，就去咗第二啲，譬如出去玩下，飲下嘢啊。 唔係呢啲我都 OK 嘅呢啲， 有跟住又識咗啲朋友咧，嗰啲朋友又同你去傾下偈啊，嗰啲係變咗一個娛樂嘅，其實唔係去健身嘅，即係我就未試過啦，即係變咗係啊好攰添，越做越攰，攰過喺香港做嘢。 嗱、啊，我想講咩咧？嗱、啊，即係小弟就都唔係好多次出埠經驗啦，有幾次啦。嗱、啊，其實有幾次都相當長時間嘅。包括咗拍電視拍電影嗰啲唔好講住，反而我想講咧，最第一次咧就係小弟咧就同一班香港嘅演員咧就去咗青島拍電視劇。咁呢件事咧，如果大家有聽以前我哋喺粵衞年代或者早期嘅時候，耐唔耐我就會提翻，因為一識咗好大班朋友嘅。咁嗰一大班朋友就大家都識，譬如阿呂仲賢啊、蘇永康啊、王傑啊咁啊，咁我哋阿啟華啊咁樣樣啦。我想講咩咧？嗱，即係你去之前，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一個人嘅話咧，咁啊嗰啲帶咩泳衣啊、泳褲啊嗰啲就冇問題嘅。咁但通常你都唔要，你都唔會用的， 用得著， 用唔著噶啦。咁因為 我今晚拎翻出嚟先。 我想講咧，好玩嘅地方係咩咧？好玩嘅就係咧，嗱，平時咧你喺香港，譬如做完嘢，就算嗱，唔好講我哋呢個行業啊，即係譬如就算其他嘅行業都好，你放工最多咪食埋飯，咪翻屋企咯。 嗯。 咁但係咧，你去外面做嘢咧，嗱都係辛苦嘅，都係忙嘅。 係係。 但係就好似咩咧？有啲似去旅行啦。點解咧？因為最後你哋翻同一間酒店喎。 係啊。 你咁咧就會大家。呢你幾號房啊？831啦。喂，我啊702，我啊720。喂，不如落去樓下傾下偈啦。嗱，呢種嘅聯誼咧就可遇不可求嘅，即係等於譬如有陣時有啲咩保險公司咩 team building 一齊唔知去泰國。嗱，咁你去完食完晚飯之後，大家又唔知去 lobby 度坐啊又好，或者就算做 gym 又好啦，游水都好，都係一夥人去咧。嗱，呢種情誼咧就唔容易可以揾到翻嚟嘅，即係你諗下。旅行團你嗰啲人唔識噶嘛，但係咧你去出去做嘢咧，你個 crew 人咧好多可能，譬如導演又好，老闆又好，有啲演員你都識噶嘛。嗱、嗰種大家著翻對拖鞋，你見到啲天王巨星又好，平時好我嗰個製片咧著對拖鞋，著件 T-恤 落去個拿住杯汽水喺個大堂度同大家。相對地 relax 地吹下水咧，我想呢種感覺好，我好追求 的。所以我有少少期待，即係放工後大家一起叫 happy 下嘅嗰個狀況啦。 好開心㗎、 啊！除此之外咧，即係 出去食下嘢咁樣樣係啊。 係啊，另外一個啊，同埋有啲即係朋友都提醒我，佢話通常跟即係老闆去嘅有個好處就係老闆帶我。但係埋單，同埋帶我哋食好嘢嘅，係啦。咁其次係咩咧？另外一個緊張係咩咧？我嚟緊聽講嚟緊呢兩個禮拜啊。我要同导演同一间房 間。哎呀， 哎呀， 哎呀，哇！ 女导演嚟噶嘛？ 唔系， 哇！ 唔系唔系，男性导演嚟嘅，即系上个礼拜话去屋企拎锁匙嗰、那个。 我听到话，哦，嗰、那个咁唔系女仔嚟嘅咩？ 唔系， 锁匙都交俾你啦。 即系据说话佢 姓麦噶嘛？ 据说佢间房比较大啊，所以已经话安排咗酒店，即系喺个厅嗰度摆多张床啊。咁我同佢系密切沟通紧嘅。因为佢话啊，肥仔同你一起住两个礼拜，究竟会发生啲咩事咧？系有些少紧张嘅。 劲啊！一哥已经开始同导演瞓埋同一间房。 系啊，瞓埋同一间房啦。应该翻到嚟嗰个层级系唔同咗噶啦。 喂，但我想讲系好值得即系。好好去把握呢段時間咧，就即係唔好話玩啦。其實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我都好想有呢啲機會，不過我冇辦法啦。即係你一個人、今時同我嘅啦，係嘛？ 係冇錯， 揾食 冇錯。同埋我覺得即係咧出埠做嘢咧並唔簡單，大家唔好睇小嗰件事。即係當然譬如我覺得以前咧，我哋出去做嘢咧係一件好大件事嚟。 係 咁，我就會收到咧何主席同埋媽咪。嘅一啲利是， 哎呀，系啊， 哎呀，我即刻同我媽講聲先， 系啊，封翻封利是啊，利利是是啊，是工作順利咁啊，好多呢啲嘢噶嘛，系啊。 我今朝四大長老淨係再密切提我，千祈唔好去買手信， 系 啦。咁當然我喺屋企人面前就話我冇噶啦，我好忙噶。 拍攝嘅時間無日無之，係唔會有時間俾我去玩嘅。 你個樣好虛，佢睇到你個樣就知道你講大話。如果係咁嘅話， 係啦，呢個，所以有些少期待，究竟嚟緊呢個嘅旅程，究竟係會點咁樣？ 喂，咁你即係報告下翻嚟啊，俾沙流程嘅聽眾知道啊。 可以，睇下有冇機會打電話翻嚟講兩句咯。 你就明白打電話翻嚟幾辛苦啦。安全啊，一哥， 安全。 等明天再见，明天这么远，这样令人想挂念。月色旁边留一线，日后会写上我们的诗，如可以。你着墨成圆点，我记聚成圆圈，沉闷风景一息间变小说。随这刻的视线，都只有蒙蒙春天，朦胧中只得你是光线。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很想接下去描写初恋，犹犹疑心思仍初恋。想知我们如在樱花都散落时，又会否刚好的中意，待你写上我们的诗，如可以。 林家谦嘅新歌啊，歌名叫做《四月物语》，哇！听到你有如我实口都震埋咧。唉、哎，你知啦，迟啲要还啊嘛。 唔系，咁当然都做足准备嘅，小弟。即系因为听朝有机会系同一位高层一齐同一班机嘅， 都系女高层。 系女高层系啦，但小弟已经好早打定即系底啊。就即係借啲耳蚊啊，女高層話：你會早幾多個鐘去機場預備㗎？即係你知我哋呢啲做細嘅，萬一遲個老闆去到唔好㗎嘛。 一哥真係好識撈嘅，真係。 咁當然即係阿老闆娘話：得㗎啦，放心啦，我呢啲個零鐘前啫。佢話：我咁得啦，咁我都放鬆啲，慢慢去，費事遲個老闆娘啊嘛。咁樣係 盡情啊！我哋你走咗去嗰啲人腳點啊？ 哦，係啊， 有啲人好關心喎、 最關心嗰位係司徒師傅啊，因為司徒師傅冇關心過我嘅安危。淨係關心我走咗之後係咪家怡翻嚟？ 係邊個啊？ 係咪阿周家怡翻嚟啊？司徒師傅即刻問一哥邱如琪係咪揾家怡翻嚟啊？咁樣嚇，司徒師傅你估啱咗啦，就係家怡啦。 哇！我冇試過喺呢度同佢一齊做節目嘅喎。 哦，係 冇啊！聽晚可以啊，我哋就我同阿 V 啦，同埋阿家怡咧，就三個第一次喺呢一度咧就搭檔啦。咁一哥你可以嚇走得開心啊嘛？ 做得。 放心啦， 安心啲吓， 我唔系去玩嘅，我去做嘢噶。 系好啦，咁一间翻嚟咧，晏啲啊有415啦，到时再揾阿陆可讲讲啦。咁一间翻嚟咧，就有继续有我哋上个星期嘅嘉宾就系吴瑞婷啦。咁如果唔知道吴瑞婷系边个咧，大家又系上去我哋手下留情个专业嗰度望一望啦，又或者 search 下佢嘅名字就知道，哦就系佢啦。咁喺好多大台嘅剧集当中，大家都经常会见到佢。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到佢咧就加入咗啊喺尖沙咀当年享负盛名嘅一间时装店。做 sales 喎，咁啊跟住点样辗转间入咗去演艺圈咧？一间听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卡塔尔访问行程，宣布特区护照持有人即日起可以免签证入境卡塔尔30日，相信比原本落地签证安排更加便捷，有助推动两地人民紧密交流。李家超说，今次访问提升特区政府和卡塔尔政府的关系，达成35项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涵盖经济合作、投资、科技、法律合作和金融银行等范畴。两地政府亦都签署备忘录，加强投资推广合作。内地和卡塔尔企业达成协议，提供对金融服务和高端制造业的支持。香港、内地和卡塔尔三方亦都共同签署意向书，就金融科技方面推进合作，善用各地科技优势，彰显香港内联外通的特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澳门旅游大学，了解大学的教学特色和理念，又观看学生的文化示范。夏宝龙在澳门第五日的考察调研，在行政长官岑浩辉陪同下，傍晚视察澳门旅游大学，由校长介绍先到学校的教学酒店望下迎宾馆，又到过大学教学行政大楼、阅览室等，路过校园时亦都观看了国旗仪仗队步操训练，并留在由师生负责管理和服务的大学教学餐厅晚膳。有同夏宝龙互动的学生说，感觉夏宝龙随和亲切，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和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国家建设尽自己力量，在能够带给人们幸福感的旅游行业努力，用国际化视野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认真对待和美国的谈判，寻求达成协议，可以保证不发展核武，但销毁全部核设施是不可接受。他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伊朗需要原子能和相关科学成果，用于放射性药物、医疗、环境和工业等领域的和平用途，强调伊朗将会继续全力开展和平核活动。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伊美第四轮间接会谈和前几轮相比严肃坦诚得多，进入细节问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但即使困难重重，双方仍然进行了非常有益的讨论，更加理解彼此立场，立场更加接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听朝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 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别想跟我。再和好作为红作星2025年的第一首作品，他尝试挑战自己，收起平时的内敛，写出爱情无可奈何的悲惨结局，但是用旋律引起你的共鸣。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红作星》，别想跟我再和好。 情愿你受够，别再为我哭，早就无动于衷，为我一通让步，前路仍难保。 他入行接近40年，由小生做到中老，由幕前做到幕后，仲从来都唔会唞。 凭我傲气，抬头重建步。 手下留情，请嚟你会哦一声嘅吴衰青。半場就講到咧，你一路同阿即係喺個金巴利道嗰啲服裝店嗰度做 sales 啊，又做打幾份工啦。咁啊嗱，我諗呢個問題都應該有媒體都問過你好幾次啊。咁你因咩事啊走咗去 TVB 咧？入咗訓練班咧？ 你細個係咪因為睇電視睇得多，所以其實心裏面都有一個演員嘅夢喺度咧？ 其實冇啊，當時我仲係喺亞馬山鋪時裝店做緊嘢，啱啱翻工冇幾耐，咁我啲同學。夜晚揾啲嘢搞下龍是蛋啦，搞咩路啦？喂，報啲夜校啊，我夜校是蛋啦，你哋報乜我報啦。我又唔知佢報咗乜嘢，終於報咗咩小太陽。 哦， 小太陽先噶。 哦， 我知嗰時出好多嗰啲兒童合唱團嗰啲啊嘛。 以前小太陽係 TVB 嘅附屬， 係冇錯，係冇錯， 多啲咁嘅嘢噶嘛。 即係同華星另一條線啦嚇。 咁我話，咁我真係唔知係咩嚟嘅，咁咪報咗幾時幾月幾日幾點鐘咪去咯咁樣。咁去之後嚇，原來講係做戲㗎。其实我冇谂过噶，因为我见即系唔想走添嘅，想走噶啦。咁但系因为见俾咗钱，咁冇理由咁我都翻一两堂先啦，唔好嘥咗钱去，冇钱退噶嘛。咁之后都唔够一个礼拜，跟住又去俾电话我问我入唔入 TVB 咯。吓，系啊，我未上完噶。其实我上个咩我都唔知道。 你做咗啲咩啊？咁样 冇噶，我喺度玩噶，倾偈沟女噶啫嘛。 但系佢哋就打电话俾你问你入唔入 TVB 啦。啊，咁得意嘅。 系啊，跟住 你其他同学咧咁， 好似冇人， 冇人接到电话。 哦，即系你俾人相中咗，简单句。 系啊，我觉得咧，你一身即系你一身嘅装扮， 你阳光啫，阳光 啫嘛。系啊，我觉得系嘅，你系嗰啲型啊，吸睛嘅。 咁啊先，你点解会考虑嚟？你本来都系喺阿马山嗰度， 我都冇考虑 啊， 因为佢三个月啫嘛， 即系嗰个小太阳 三个月啫嘛，咁咪请假咯，喂嗱。老闆，如果我唔得咧，咁翻嚟啊，你隨時翻嚟啦，咁樣，因為佢哋好錫我嘅，咁同埋因為我有啲成績啦 ，top sales， 即係淨係我嘅，個個都係嘅，OK 啦，咁樣冇所謂啦， 到你放假啦， 咁同埋因為有時佢哋好好嘅，好在咩咧？有時我譬如唔使翻學，我翻嚟咧，佢又照計糧俾我嘅，即係未必係月薪，即係有種啊照分，即係總之好好啦，佢哋，即係總之。我翻喺度咪照計咯，即系变咗就当年嚟讲咧，阿马山同埋阿胡山咧就真系帮咗我好多嘢，即系照顾我，因为好锡我哋。 咁样TVB 打电话俾你叫你入去嘅时候，你有冇问佢哋意见好唔好啊，老板咁样啊？ 我有讲，有问，好咪玩。 哦，都系玩嘅啫。 都照俾你玩，但系 TVB 叫你入去系入去艺训班， 系训练班啫嘛。 哦， 我都系谂住去玩嘅啫嘛，都冇谂过要做艺员。 但系嗰阵嘅艺训班系夜晚黑翻学。定系点样啊？全日制， 朝九晚 系咩？喺对行道定系喺台 行道？ 咁你又系翻唔到工噶咯？如果咁， 所以都系当去玩 咯。我真系当放假去玩啫嘛。咁因为佢好似话啊，死啦！我唔记得咗添。 好似出嚟啊，要問翻阿祥仔先。 即係你講阿黎宇祥， 係啊係啊， 佢哋同佢同一屆噶嘛， 因為我唔記得咗嗰時有冇錢，我唔記得咗冇錢，即係讀訓練班時候唔知道有冇錢咧，唔記得咗啦我。 咁所以其實因為咧坊間都有好多報道，就你同阿祥 仔 哥就好熟啦。咁其實就喺嗰度識啦。 係， 仲有邊一咩人啊？嗰個年代即係你嗰 你嗰屆嗰期訓練班， 海美啦走咗啦， 係 走咗啦。咁另外嗰啲全部都冇咗呢行噶啦。 哦，即係主要係你哋三個。 是啊， 你黎耀祥同埋周海媚， 其他嗰啲冇噶啦，即系冇做噶啦，有啲嫁人啊嫁人啊，生仔生仔啊，做阿爸做阿妈。 嗰阵时嘅我哋又冇访问过阿祥仔哥啦。嗰阵时阿祥仔哥系点噶？ 树乜一个咯，一个咯。 你有冇曾经同佢讲过？ 有，佢又成日话我你好靓仔咯。我你咁树啊你咁，但系其实我你讲笑啫。咁就因为当年即系点解我同佢有阵时都会好似叫 friend 啦，其实就冇乜 friend 唔 friend 嘅。咁成个训练班得几丁友， 系 仲要佢住喺我隔篱村， 系咁啊。佢、哦、你仲喺楼下噶嗰阵时？ 唔系嗰阵我搬咗上去顺安村，佢住顺利村。 哦， 咁变咗就翻学嘅时候咧，就成日都会一齐出发啦，食早餐啊，即系放学一齐走啊，即系变咗相对嘅时间就会比其他同学会多咯。咁、 哦、 有时去玩啊，即系唔使翻学啊，即系去玩。即系都会有咯， 嗯， 咁变咗就会好似熟络啲咯，但系有一样嘢真系不得不佩服嘅，我啊出名咁玩嘅，贪玩嘅啫，总之就系玩，佢咧就好勤力， 哦， 佢系抄碌屎，总言之，我成日话抄嚟有咩用啫，唉。你唔识噶啦，我就唔识先问你啊嘛，都系唔识噶啦。咁啊，即系佢好勤力嘅，阿 Sir 教点样做戏啊，即系所有嘅嘢咧，佢全部有 mark 低晒啊，即系佢有练习嘅，我又冇嘅， 系 我又系零嘅，所以佢今时今日几届试底咧，系应该系值得嘅。 嗯， 呢个系我到而家我对住佢我都系咁讲嘅，我系值得嘅， 系 啊，因为。即系喺我認識嘅人之中咧，即系唔好计刘青文啊、刘朝伟嗰啲啦吓，即系你真系一个好好用心去 演戏 啦、啊，去学好多嘢啦。某程度上有时我同佢一齐开工咧，佢都教翻我噶，因为我真系唔记得晒好多嘢都。即系佢我同佢埋位嘅时候咧，话停啊，唔使做咁多噶，我哋叫 over at。如果你有睇下黎耀祥而家以前嗰啲戏咧，譬如话之前嗰个轻功啦，你咪睇到喂，成部戏个古仔冇乜嘢讲，但系咧你俾人感觉好舒服嘅，睇落去个个演员都做到好舒服嘅，就系、是、做翻呢啲好舒服嘅嘢，即系唔需要再 练戏 啊， 即系已经系全部佢将佢自己融入咗去角色入边嘅生活度啦。 嗯， 即系变咗人，每一个人睇落好舒服啦。就 even 你嗰个古仔系唔系讲啲咩大情大性啊、大癫大肺啊、高潮迭起啊，你都睇得好开心、好舒服嘅。佢已经系升华到咁样啦、 嗯。 即系 个， 即系喺我角度啦，喺我角度啦，即系已经系基本上系做乜都好好睇嘅。 嗯， 你留意一下而家呢个 巾帼枭雄啊， 系 我都有份拍嘅。咁、就我睇到佢当然做得好好啦，好舒服啦，同埋啊。死啦！女主角叫咩名？ 胡定欣 胡定欣好睇到不得了，即系我唔知系因为佢又系离开 TVB 一段 时间啦，即系经历过人生经历啦，读书又好，拍拖又好，做咩都好啦，即系呢个人沉淀咗落去咧，出嚟翻嚟咧好正嘅， 嗯， 再加埋又拍埋阿黎耀祥啦，又加上好好嘅剧本啦，好好嘅导演团队啦，导演监制啦，好多嘅景啦，融合到加加埋埋帮到佢咧。好好睇嘅， 因为所有嘅元素都系可以互相影响到。 系啊，最重要嘅就系阿定欣系因为沉淀咗一段时间，所以中国人有句说话好啱嘅，鱼唔过塘大， 吓 吓， 啊池里无鱼虾最大，你一世喺 TVB 你就以为自己好大，其实就唔系嘅。 你而家讲呢个惊唔惊噶？ 因为我自己都系咁样啊嘛， 系 即系我唔跳咗出去，我唔知道个世界系咁样啊嘛，即系你仲以为你自己你一只虾毛。你以为好大咩？你因为成个堂都系虾毛，你又嘅最大咪都系虾毛 啊！ 但系原来你出到个世界翻翻嚟，你系唔同咗嘅，你个样，即系你嘅样啦、阅历啦、睇嘅嘢啦、经历啦，好多嘢你系会唔同咯。 四面炮火冲向我，没有躲开，捍卫你可无悔进火海。你未有安好回来，仍然未可倒下来，我战死也不爱，已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悔恨错失无法再更改，怀念已于心内，为何未懂表达爱，永远给你将来，除非有一人离开。曾同渡沧海，日月更改，仍然最爱，希未来付出一切成全现在，缘分未更改，地裂天开，就算天空塌下来，为你都可撑下来。这杯可半秒忘记悲哀，要是我可回去再更改，怀念已于心内，为何未懂表达爱，永远给你将来，除非有一人离开。曾同渡沧海，日月更改，仍然最爱，成全现在，缘分未更改，地裂天开，就算天空塌下来，为你都可撑下来。曾同渡沧海，日月更改，仍然最爱，希未来付出一切，成全现在，缘分未更改，地裂天开，就算天空塌下来，为你都可撑下来，一生也撑下来，永未将手放开。 当日为什么你会跳入个池道呢？你本来就想着玩在艺训班 里。对，跟着签了。 为什么会签呢？ 唔知喎， 你签咗你嗱，你嗰个考虑有冇谂？咦，我签咗我翻唔到工噶，即可能系 因为佢有人工啊嘛，佢话 系，但系嗰个人工应该同你 top sales 好似 诶争好远， 系咯， 但又因为老板又肯俾我间中翻去铺头啊嘛， 哦，即系所以佢帮补到就哦， 系啊，好开心啊嘛，咁我继续玩咯，哦，但系一路做落去。识到好多人啦，学到好多嘢啦，学到好多嘢唔系代表你识啊，即系只不过系知啫咁解。 有好多经验可以 系啦，你知道咯。咁，就 初出嚟都系要跑下龙套先噶， 咩一定要啦。 跑几耐啊？你 唔知哦，唔记得咗啦，都好多好长时间啦。 系有啲乜嘢嘅？譬如你最初出嚟，可能训练班去到实习嘅时候，你就已经要出嚟做啲路人甲月饼啊咁样嗰啲。 一定啦。 咁有冇啲咩得意嘅经历系曾经即系？初出茅庐嘅时候，啱啱 就 出嚟嘅时间， 我就记得就系，因为以前嘅 TVB 咧就喺清水湾啦，有好多个厂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啦。 清水湾我未去过。 咁，当年咧就我哋嗰个年代 TVB 嘅 artist 咧就好开心嘅。 嗯， 翻到去公司咧就唔愿走嘅，个个都 系，曾经有个年代真系好多机构嘅人都唔愿走， 十几个厂全部开匀晒嘅，即系一厂啊，我哋冇机会啦，因为做欢乐咁 先， 系其他嗰啲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几个厂 全部都拍紧嘢， 拍紧嘢嘅， 哇，好热闹 咁咧，你翻到去咧就一定有人嘅， 嗯， 唔知咩人都好，得好多人嘅，咁咧你就系你收工咧，你系唔愿走啦，开工咧你会早啲翻嘅， 系， 譬如我开一六四点，咁可能我两点都翻去噶啦，翻食个饭啊，撞下又见到边个啊，倾下偈啊， 吹下 水啊，咁同埋当年咧就好忙噶，我哋实爆数嘅， 哦， 实爆数嘅， 即系就算做路人甲都爆数， 爆数嘅，总言之，嗰啲 P A 见到你喺佢条走廊行过咧，喂，有冇开紧工？未啊！今晚19啊，等下过嚟同我拍两场先。 哇！ 唔怪之得爆数啦。 我当年唔系就系我噶，好多个都系。 会唔会有人特登系即系知道有呢啲机会可以咁样扫下？ 会噶，会噶， 就特登早啲翻去就 系 等啦。 系啊，当年我头嗰五年，差唔多我签120个show嘅一年，我三四个月后已经爆噶啦，开始。 哦， 系咁开心啊！ 我突然间谂起咧，对面街我哋咧有啲同事都会咧周围喺度游咧，希望可以突然间有啲广告流出嚟咧，系啦、啊，大家都执翻几嚿咁样嗰啲、啊啊 啊，真系咁样嘅。 有冇一堆人一齐噶？即系譬如咧，你我唔知咧，同你差唔多年期或者艺训班出嚟嗰啲，咁大家就喺个化妆室啊，或者 canteen 有噶， 有一堆咩人喺度啊？同你一齐打灯，阿黎翔有冇一齐？ 有，我哋 都系一路喺度打， 我都有，个个都有。啊 青云哥咧， 哦嗰时佢 红咗啦， 佢已经开始上， 哦，因为佢已经过咗新人师兄， 我以为系啊，系喎系喎系喎。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好似我唔知有部戏咧，一套戏入边做咗几个角色咯，即系做茶客啦、死尸啦，即系总之齐晒啦，即系黐撇须啊、戴顶帽啊、遮住耳啊，即系都系嗰啲。跟其实好多公司好多曾经 TVB 出身嘅人咧，佢都经历过噶啦，都试过噶。 好多我哋而家譬如睇翻佢啲旧剧啊，郭富城啊， 系啊， 好多啊 ，Bobby 哥啊， 因为我寻晚咧。见到大宇哥，原来咧佢就系天地会其中一位成员，不过系冇对白嘅。系 阿启华啦，系啊，启华啦，好多嘅， 好好睇。我觉得 有好多， 我觉得好好睇嘅。即系而家播翻啲旧嘢，见到你哋咧，好开心。 系啊，好多有振宇啦，即系咩人都有啦。 系好得意。 系有时好似寻宝。 系啊，原来喺度，好开心。 知道几时叫做有角色做咧？第一套 咪香港八六咯。 哦，香港八六先嘅。咁如果系正剧咧， 城市故事咯。 哦，城市故事啊，你做边个角色 ？Fanky 仔咯，做阿洗米华同学咯。 哦， 跟住之后就陆陆续续啦，跟住就死啦，我都唔记得晒添。 嗰啲咩小岛风云啊， 有啦，小岛啦，唔记得啦，总之就蜀山啦， 系啦， 同埋阿黄杰道血战唐西啦，同埋一部比较重角色嘅，差唔多系一线尾二线头嘅，嗰度叫做咩骄阳啊，我唔记得咩骄阳，秋生。 嗯， 林俊彦， 人海骄阳， 人海骄阳。咁呢部戏就系阿监制就佢而家啱啱离开 TVB， 当年佢好够胆揾我做，咁啊呢好重戏啊，咁我自己唔识得处理，就因为后生太贪玩啦， 哦， 啊，即系自己真系handle 唔到， 嗯， 唔系话我唔勤力，唔系话我做错，系我 handle 唔到，做唔到，因为讲我由十八岁做到卅几岁咧，即系嗰时我一个廿岁嘅僆仔，边冇经历过咁多嘢咧，同埋经验又唔够啦。对住阿秋生更加惊啦， 真系惊噶， 惊当年惊， 嗰时已经系咁噶啦，即系已经好有霸气，因为我嗰时睇 好霸气噶， 黑龙志江湖佢已经系唔得，即系佢个气场好劲噶嘛， 好劲噶，开亲功阿婷啊，今日拍咩啊？我咪话俾你听咯，拍边场边场咯， 你话俾即系秋生哥问你啊？ 系啊，讲咩噶？我讲乜？一二三上出不够十咯，哦，好得啦，佢跟住埋位得噶啦。跟住咧，佢就做晒杀晒你噶啦，好惊噶啦，又变咗我就对住每次见亲到我都好惊嘅。 系，但系每次如果你跟唔到或者接唔到，佢会唔会有嘢俾你听先？ 即系会唔会接啊？嗰啲咁样咧？ 我唔系话接唔到啊，我唔系话唔记得对白啊，唔系 NG 啊，而系我惊啊。 哦， 我听你做乜咁惊啊？你讲对白讲到口都震埋嘅。 哦， 我唔知点解净系见到你系咁样。 我唔惊佢讲错口闹你啊！ 我话我出面拍《辣手神探》对住阿发哥， 系啊，系啊， 我都 冇 啊！我唔知点解见到你系咁 嘅。秋生哥嘅气场好犀利 啊！系啊， 我见到佢我都手震。我有一次咧做即系嗰啲电视节目访问佢咧，我埋位我真系惊，黄秋生真系令人好惊啊！ 但系后屘我又冇， 系咩？我可能谂起佢人肉叉烧包， 系啊！ 后屘我又冇，后屘有一段时间我同佢好 friend 添，即系我仲同佢食饭啊，上佢屋企饮酒啊，倾偈啊，我都冇嘢噶。 佢真人唔系咁噶系嘛？ 唔系，秋生系一个好戆居嘅人嚟嘅，讲笑啫。 但系你觉得佢可能嗱，佢又有少少西化啦， 系啊，个样 有 啲恶， 有啲须以前， 而系 头发， 而系开工嘅时候，佢嗰种专业嘅一种 认真 咧，系即系可能当年我就比较系young比较乱啦，即系唔识得珍惜啊。 都卡士都唔错，佢有林俊贤啊， 衰咗啦我， 秀文姐啊， 衰我咯， 系咩？衰咩咧你？ 我唔知啊，衰咗乱做得唔系咁好咯， 嗯， 啊咁收视唔系咁好咯， 哦， 啊即系佢你话， 咁唔一定系关你事嘅系嘛？ 梗系，梗系关我事啦， 明嘅， 隔咗好多年之后，有一次咁我就又系做造型啦，服装啦，咁啊遇上秋生喎，咁啊啲人咧，老板，秋生好难服侍噶，系咩咁样？又呢啲人又唔知我识，即系识佢，跟住我打俾佢咯，咁啊，即系其实好多年冇见噶啦，已经，打俾佢啦，咁啊同佢讲，阿秋生啊，我系边个啊，咁啊，我阿婷啊，咁啊，诶，做咩啊？而家你部戏咧就我搞嘅，咁你有啲咩意见啊？哦，你做啊？得啦，你做得啦，咁啊， 嗱，我想咁，哇，好好喎、啊。不过咁、啊，周生，我又想咁，嗱，点解咁？即系又 有得倾嘅， 将我有得倾嘅，又系将我自己嘅理论咧，就话翻俾佢听，同埋将我尊重演员嗰种精神态度话俾佢听，俾佢知道。因为出边以前又好，而家又好啦，有某啲人咧，佢哋唔系好识得尊重每一个演员， 冇错， 系， 大嗰啲咪尊重咯，即系你侧边嗰啲咪唔理咯，咁我觉得唔啱咯。一部电影入边有几多角色啫？ 系 数埋都十零个啫嘛。导演问得佢哋一定出得个镜，出得个画面，一定有用噶嘛。你唔同埋啲喺电视侧边行企嗰啲啊嘛。喂，人哋俾钱入场睇戏，咁你系咪某程度上你要帮佢搞，你都要尊重一下，即系你了解翻个角色系点，即系所谓嘅尊重咯。咁我就係識得呢樣嘢，咁我又同你傾囉，咁啲人就話：嘩，頂你好嘢喎，周生步步起得鬧人，係你唔明，劣得佢好順喎， 下次有機會請教你啊， 請教周生啫。 假如能夠讓我深深一個吻，此世此生不後悔，仍够挥不开心结，命运作弄认了吧，抛不开的梦意，只前心结的紧扣，遗留你那失色与破旧， 嚟自呢套电视剧啦，咁啊，霆哥有份演啦，咁啊，主角都系王杰啦。咁听晚咧都会讲到呢套电视剧叫《去剪唐西》，咁啊，霆哥都会讲到一啲佢同阿杰哥相处嘅故事，哇，相当之好听，同埋几好笑添噶。大家密切留意听晚咧，继续有吴瑞霆嘅访问噶。 系咁，啱啱提起阿黄秋生先生啊， 做乜你合作过同佢？ 啊，冇，未有机会。但系我想讲，啱啱即系阿队长讲嗰套电影啊。人肉叉烧包，都是我人生最惊的其中一套电影。 一见到他碌大双眼， 系啊，我看完之后连头文字 D 都不敢看啊！ 你惊佢咩啊？ 惊佢会打周杰伦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 cook 里面嗰个包围。有在 look 里面 L-O-K look look is a good looking man look 就不要 look 了 but look is a good looking man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接近但是不一样的音就是呢我刚才 L-O-O-K 那个 look look look 如果 L-U-K-E 呢我就会变成 look 的了 look 这个呢就是会嘟嘴同埋个口腔里面咧系紧少少嘅，听落系 look look look， 同埋 l o k 系 look look look， 听多次两个分别咯。l u k e 系 look，l o k 系 look。俾个例句，大家譬如我话 look 呢个人咧 ，l u k e，look 系一个非常之样貌生得好好嘅一个人嚟嘅。look is a good looking man。look。Is a good looking man. Good look 都是唔嘟嘴嘅Look 呢是 look, look, look. So, Luke is a good looking man. 留意返个 man 都是一个 a 嘅一个 vowel。咁所以呢个 Luke is a good looking man 呢是都几多个响音呢都需要留意返嘅。今日就讲到呢度 Luke and lo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K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其实我初初识阿何亨的时候咧，我是即系你知佢个样都几凶 啊！何亨即刻碌大咗只眼， 冇错啦，就有嗰啲人肉叉烧包嗰啲感觉嘅。我好惊佢噶，我嗰阵时喺对面街做嘢咧，唔识佢嗰阵咧，因为你知佢啦，把声又沉啦，又揸电单车啦，又纹身啦，又有啲即系，总之就 wild 噶嘛个人，我好惊你嘅当时。 我啱识你嗰阵时未有纹身嘅。 嗱，老何，我帮翻你一下，系我本身我最早2016年识阿刘伟恒嘅时候，我都好惊嘅。因为听讲私分被人租质得好惨， 好系梁礼勤，系梁礼勤啫，关我鬼事咩？ 唔系 人不可以貌相， 狼狈为奸啫。 私分人都走埋啦，唔好讲呢啲。讲翻正题先，有新嘉宾系咪？老何继上次啊，呢个屎参事之后系啊。 试三试之后咧，就喺华埠咧，因为华埠啊，队长都喺呢边生活过啦。当然个世界个情景系好唔同嘅，同我而家见到嘅。 系，梗系啦。 咁以前可能系热闹啲嘅，咁但系华埠有个特色就系咩咧？三步一个会，四步就一个社咁样嘅，好多嘅，真系哇！又咦，呢度同乡咁样。咁每次嗰阵时经过咧，系有几个印象系咁样嘅。嗱，我而家吓有麻雀声啦。 系。 砰砰砰是砰砰砰咁样嘅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播曲啊。 哦係戏曲粗曲係啊好紧要㗎。 粗曲係啊粗曲咁样係啦係啦。咁但係大部分呢都係嗰啲因为由于个设计关系呢旧式少少啦唔係太透视到入面究竟发生緊啲咩事。 係。 是啦是啦即是同你在那些大场合见到那些呢商会主席刘伟恒咁样上台咁样。咁就即係代表嘛但係平時你行華埠呢你係唔覺得喺入面究竟係發生緊什麼事咁樣呢係冇嘅。咁所以我今次呢就膽粗粗計屎貪屎之後呢我就敲呢啲即係咩會呀咩會嗰啲。 哇勁啊何生。 可唔可以入嚟同你傾下 我都未試過喎真係。 得唔得 係啊，你未試過咧，咁我敲咗。咁啊，雖然今次唔係揾到主席，只係入邊個會其中一個咧，即係都對外嘅拓展嘅一位代表啦，咁樣係一位女士添。 咩會啊？一間會講噶啦，係嘛？ 一間會講噶啦，係好犀利嘅個會，一聽佢個名字 有 number 噶。好，我聽咗先，我翻嚟就同阿老婆講啊，好嘢啊 ，trap 唔到你啊。 再四一五，我和你， 你和我， 好好过活。 新嘅篇章咧，2025年第三位女主角咧，我就揾到一位朋友，佢个名叫 Joyce。咁而佢最吸引我嘅地方咧，係西方又幾靚啦。咁啊，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佢工作嘅一個會嘅名啊。佢個名叫做華人。華人啊，都係吸引啦，仲要進步添，有幾進步咧 ，Joyce？ 係大家好。咁其實進步英文我哋係 progressive 啦。咁其實可以話係代表咗一個取態啦，就係話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其實任何事情都可以諗點樣去進步嘅，向前走嘅，可能係突破一啲現有嘅界限啊，或者係一啲而家未夠好嘅嘢，點樣去改善咧？咁呢個對我嚟講就係進步嘅意義。係 咁啊，身處三藩市啦。因為都幾多會嘅，即係啱啱我譬如上埠嘅時候咧，我去啲華埠拜會各位即係大前輩嘅時候咧，哇！咦，行兩步又有咩會喎？嗰啲商會又有啊，咩直貫嗰啲會又有啊，即係形形種種嘅會都好多。而家你又幫華人進步會工作啦，其實係咪我哋華人去到海外，即係尤其喺西岸你嘅接觸？是不是真的需要很多啲會咧？同埋係咪一個產業嚟㗎？其實啲服務 咁啊，即係我覺得華人咧，其實任何種族嘅人啦，即係嚟到移民或者移居去一個地方咧，咁好自然就係你要揾一個落腳點，有一班同聲同氣或者同你背景相似嘅人咧，你先可以摸索到點樣喺呢個地方生活同埋生存嘅。咁所以即係喺美國西岸嘅歷史嚟講，好多頭先你提到，譬如啲同鄉會啊，其實。就係個原理就係咁嚟啊！大家同一條村出嚟嘅，就互相支持。咁發展到後來，其實我哋華人進步會有50多年嘅歷史。咁其實當年嗰即係華人就話哦，我哋都應該要喺呢個國家係同其他人係平起平坐嘅。咁譬如移民，我哋要公平啲，要有家庭團聚嘅移民啦、啊，等等。咁所以發展到今時今日，其實有好多嘅機構咧，有一啲就係我哋去做直接嘅服務，譬如話啲移民嚟到，我要揾屋住，咁揾工做，亦都有一啲咧，好似我哋機構咧，就係亦都有倡議嘅成分喺入邊嘅。譬如話啲公共政策，我哋可以點樣去參與啊？點樣去俾意見啊？咁樣咁啊，所以個背景就係點解咁多會咧？咁就係咁嚟啦。係 咁，呢個會其實都創立咗一段時間啦。如果聽翻你頭先個介紹，咁啊過往喺個會嘅宗旨或者變化啦，即係到而家係咪一路演變中縮，或者唔同嘅年代，即係幾個年代都幾十年啦。啲幾十年裏面個會有冇話針對性都睇到啲華人嘅需求，定係話低温其實創立呢個會嘅時候，依到今天走來去到2025年。都繼續係爭取同樣嘅嘢，定係點樣？有冇進步到啊？個社會 係咁啊！我覺得從一個好基本嘅層面嚟講咧，確實係有進步到嘅，因為最起碼而家喺美國，可能無論喺一啲語言嗰方面啊，即係話我哋去到邊度要求有翻譯服務咁樣，咁啲比較基本啲嘅都爭取到啦，已經。咁又或者話我哋華埠應該要有自己嘅市立大學啊，我哋嘅醫院應該要有好啲嘅設備啊，即係一啲基本啲嘅。咁通過我哋前人嘅努力，係啦，幾十年嚟，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喺而家嘅華人社區，其實喺美國整體華人社區咧，可以話我哋係貧富懸殊最差別最大嘅一個社區嚟嘅，好多美國人可能佢哋會覺得，你哋華人好有錢啊，嚟買曬我哋啲屋啊，或者係做啲高科技公司啊，係直谷咁。但係其實華埠係三藩市啦，係其中一個最貧窮嘅地區嚟嘅。我哋有好多嘅移民家庭，三代同堂住喺一個散房， 係 啦。咁或者係我哋可能好多人嘅都係打工仔啊，咁一個人養活幾口咁樣，亦都係賺好微薄嘅薪水。咁所以華人係有冇進步到？一定係有嘅，但係未完嘅嗰件事係可以。 繼續去爭取多啲嘅。 嗯嗯嗯，即係以你觀察，其實就頭先你涉及幾代啦，即係我都過到嚟嘅時候，啊，究竟我點樣辨別第一代移民？第二代，我問我啲朋友都係噶，我、哦、話你第幾代啊？即係咁樣慢慢去演變啦。咁亦都係涉及一啲，即係其實又有威，但係亦都有而家都仍然喺華埠，即係頭先嗰啲叫所謂散房，即係香港嘅劏房啦，類似。 冇錯，冇錯。 咁啊，即係佢個情況都唔係咁好。係咪因為咁，所以環進路會嘅會址啊，都設立喺一個華埠，定係過往嘅會址喺邊度嚟㗎？你哋個 其實我哋一直都喺華埠嘅，係、 哦、 啦，因為我哋成立嘅時候，我哋個創辦人咧，即係佢哋有一個心態，就係覺得我哋要爭取成個華人社區嘅福祉係必須要有一個跨代啦，即係話我哋除咗係打工仔、成年人，仲有長者啦，仲有我哋嘅青少年啦，大家都要一齊有意識啦，去爭取先可以成功。咁同埋其實華埠咧，可以三藩市嘅華埠咧，其實對於我哋成個美國嘅華裔美國人或者亞裔美國人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國際旅館當年好多菲律賓裔嘅長者、華裔嘅長者被迫遷，咁好。很多青少年就是去支援呢啲被迫遷嘅長者，所以就開始積極啦。咁啊，所以華埠我覺得係有一個歷史性嘅地位喺度嘅。 咁、 我哋嘅不嬲，我哋都喺華埠呢度咯。 咁我而家見到會址其實都，如果你話香港設立一個咁嘅會址咁大咧，哇，都不得了啦。咁你哋而家都有幾大啊？即係同埋你哋個服務嘅範圍或者個松嘅設計係點樣？ 都好大嘅，因為我哋嘅會員咧，好似頭先咁講咧，其實係大部分99% 都係華裔啦。但是我們除了是一般我們譬如住在散方的家庭、啊、或者是一般的打工仔呢都可以上來、找我們去無論是求助啦去、了解多些自己的工人權益啦、這是我們其中一個最主打的、服務啦就是去做工人權益的教育和支援、譬如說有些人、我沒有得到最低工資、啊、或者我沒有得到加班費那我有什麼途徑可以去爭取自己應得的血汗錢呢、我們就有很多這類型的服務可以轉介去、政府的勞工部、啊、或者直接協助你去跟老闆溝通、啊或者甚至是組織你的、工友、啊、一起去做一些行動去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啊另外呢就是我們都組織青少年的很多青少年服務教他們一些譬如領袖培訓、啊怎樣去參與社會、啊了解一下譬如一些立法過程、啊日常生活中原來這些東西是跟我們息息相關我們怎樣去改變呢都做很多這方面 講到涉及幾樣嘢啦，長者咁或者係就業，甚至係年青人，喺啲三個範疇裏邊咧，你眼見到譬如佢某啲嘅個案或者係求助嘅時候，你最深印象或者係。是哇，唔係嘛？咁都會發生喺呢邊咁樣。 我好記得我十幾年前啱啱開始喺華埠工作，喺進步會工作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就係美國係經歷緊上一波嘅大衰退啦，大概係2010年、2011年咁嘅時候。咁當時其實失業率好高啦。咁當時嘅最低工資咧，可能講緊都係7蚊、8蚊一個鐘嘅啫。咁比起今日就爭好遠啦。 當時雞蛋幾錢啊？雞蛋幾錢？而家因為呢排都低得， 呢排好貴。咁啊，但系我好記得咧，我啱啱開始出嚟做嘢，就去做外展啦。咁就派啲傳單俾啲街坊，就話：哦，你知唔知最低工資而家幾錢？咁當時其實好多係街坊俾我嘅反應就係話。唔好講笑啦！你我有份工打就算啦，你仲同我講最低工資？當時講緊可能係3蚊、4蚊一個鐘，都有人去做嘅。 仲有係咪 cash 啊？ 係啦，仲要係可能工時好長啊，好辛苦，可能係餐館洗碗啊咁樣做十幾個鐘。但係即係當時我有一個好深嘅印象就係話，其實有法律咧都唔係萬能嘅，即係法律就寫咗白紙黑字啦，話7蚊一個鐘、8蚊一個鐘，但係大把人。就算冇呢個工資，佢都一樣要去打工，因為生活要嚟交租，係啦，你都係仔女都係要食嘅咁所以就到今時今日咧，我覺得好好就係見到大家其實整體個意識係提高咗嘅，即係今日就好少咧會有一啲，即使係新移民咧都會比較少咁誇張，就係話。 個距離爭 30%，係啦，咁就比較少啲嘅。咁當然依然係有剝削啦。咁亦都可能有好多人話有薪病假我冇嘅，或者話老闆中意報復我，隨時 炒過魷魚，即係一啲保障依然係未完全可以做得到。 嗯、 但係最起碼咧，大家個意識提高咗啦，就知道我唔係我應該係要得到呢樣嘢嘅。 嗯，當時個比例同埋而家，即係你都講出嚟，大家都做咗一段時間嘅服務啦。咁可能網絡上邊或者認知度唔係咁單一啦，咁即係大家都可能會接受多啲。咁、那個比例上面咪真係少咗好多，即係認知權益而爭取權益嘅人係。 我覺得係嗰啲違反嘅嗰一樣嘢咧，那個比例唔同咗。即、以前咧就好多人連最基本嘅最低工資啊、加班費都冇，但係而家可能嚟求助嘅，可能係比較多關於有薪病假。又或者即再高一個 level 啦，可以咁樣講， 係係，即有進步啦。 係啦，可以咁講係有進步嘅，但係你話係咪完善咧？咁啊，梗係未完美啦。 嗯，咁另外一個即青年，譬如好多家長啦，其實都過到嚟又好，又或者甚至未過嚟準備過嚟嗰啲咧，都話即有一個印象啊，美國啊，究竟即你除咗話槍械嗰一樣嘢啊嚇，即會唔會令到小朋友會好反叛啊，或者係即自由開放嘅思想啊？過嚟用你哋服務，或者你了解嗰班年輕人同佢傾過偈，佢哋個狀態點啊？即係接觸美國西岸呢邊嗰個社區學校，朋輩即係唔同種族嘅人，出現咗啲咩？你眼見幾有趣嘅嘢？ 其實咧，我覺得喺美國生活或者甚至長大嘅華裔或者亞裔嘅青少年咧，其實壓力都好大。係、 okay. 啊，因為有好多嘅黑板印象，即係覺得你哋係譬如讀書一定係好叻嘅，即係甚至係呢邊 留學嘛， 或係留學生更加啦。但係特別就算係呢邊出世嘅都會有一個黑板印象，就係話亞裔一定要係數學好叻嘅，或者考試好高分嘅、或者你畢業之後一定要係走呢幾條路嘅。咁我覺得喺美國其實更加嚴重嘅，即係唔係講緊話個讀書實際個壓力功課多，而係講緊對比起其他人，人哋對你有呢個期望，即係見到你嘅膚色，見到你嘅種族，就對你有呢個期望。係咁亦都見到就係不論係咩家庭嘅經濟狀況嘅背景咧，華裔嘅家長咧都係比較心急啲嘅，即係好多補習啊，好多各樣嘅催谷。咁所以其實我哋有一樣嘢，過去呢幾年我哋都好着重嘅，就係關於青少年嘅心理健康。係。咁大家可能都有聽過好多好不幸嘅例子，譬如啲小朋友傷害自己啊，即係因為就係嗰個壓力太大。咁所以我哋都想去正視翻，特別我哋華裔咧，對於呢樣嘢可能都係啲禁忌嘅，即係未必會攞出嚟講嘅。哦，佢唔開心啫，小朋友啫，好快冇事噶啦咁。咁但係我哋就想製造多啲空間咧，去俾啲青少年有渠道同埋可以理解到哦，原來我有呢啲感受唔係我個人嘅問題。其實可能是社會啊，或者各樣嘢影響之下嘅，咁點樣去疏解，或者點樣去揾到同你差唔多經驗嘅人，去有一個依靠，去有一個互相去成長咧，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個重點咯。 咁、中間從中係即係阿 Joyce 你都頭先講咗啦，因為好多黑板印象啦，過到嚟譬如嗰個學校嘅讀書嗰個環境啊，嗰、那個學制啊，各樣嘢其實應該都同香港差唔多，係個其實係咪個家長？即係唔同你咩地域啦，只係有時差啫。原來你喺香港又係望子成龍，你嚟到美國西岸又係望子成龍，甚至係更甚嘅係，如果啲家長帶小朋友嚟咧，佢哋有一個一定嘅期望添。 係啊， 即係過到嚟你一定要唔好話飛黃騰達，你條路應該要係我嘅規劃之內，係咪就實證係咁樣實踐緊呢一樣嘢？即係過到嚟就。 咁我諗即係當然你唔可以話一概而論啦。咁但係我自己見過嘅，可能都會有呢個感受咯。即係特別係我自己都係青少年嘅時候移民嚟，咁無論係個青少年本身定係父母，即係點都會有一啲覺得我可能做咗某一啲嘅犧牲啊，或者我付出咗啦，咁我都會希望你條路係 走 得好嘅咁。咁但係當然個好嘅定義係乜嘢咧？我覺得喺美國有一個同香港可能有少少唔同，亦都有相似嘅地方啦嚇，就係話以我理解就係香港讀大學咧，可能唔係話好貴嘅，但係美國讀大學個費用係好高昂嘅。咁好多人咧未畢業已經一身債啦。無論係父母定係自己，都借咗好多錢先可以讀到大學。咁變咗個壓力話你讀啲咩科啊？你出嚟揾啲咩工作啊？咁呢個就好緊要啦，因為你會覺得哎呀，我付出咗幾十萬，咁令我攞唔攞得翻幾十萬，或者我點去還呢個錢呢？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咁嘅壓力喺度咯。特別而家喺美國，其實都好多大學生啦，可以話一街都係啦，係咪？咁可能你要一路讀上去，先至會更加有競爭力。咁咁嘅情況之下，就個壓力就咁樣嚟。係， 同埋行業嘅轉變，即係眼見有好多其實呢幾年我接觸嘅年青人啦。 基本上有八成咧都係讀踢嘅，即係、即係譬如係做會計嘅咁樣，即係關於數字嘅嘢啦。咁但係而家個市場係改變緊噶嘛？你讀到咁上下，佢都讀完 啦喎。 AI 咦點算啊？爹哋媽咪，即係成家其實一齊跑緊個馬拉松。 係冇錯。 去到差唔多啦，38K 嘅啦已經，仲爭幾 K？ 咦唔對路， 改變咗個終點。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翻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喂，我真系好想问何生，我心底里系佩服嘅，因为咧头先老海喺开场之前讲，其实喺华埠咧就有好多嗰啲。即系楼市中心会啊，花园同乡会啊，好多呢啲嘅。但我从来除咗我自己嗰、那个、即系乡下花园同乡会，我入过去之外咧，其他会我从来唔敢入嘅。你系咪真系拍门先老可？ 拍门，点解拍门啊？点 拍啊？警察查牌噶，你以为 ？Hi， hello， 唔系因为其实华埠真系好多我哋承载住我哋一啲嘅历史嘅故事噶嘛， 系 咁一定要行前一步啦，咁样咁同埋我发觉嘅故事咧，就可能同啲边，譬如媒体对外嘅一啲宣传部又好，或者佢哋啲公布一啲嘅内容系好唔同嘅， 系 我就希望从人物里边发掘一啲故事咁样咯，咁所以我真系要敲门，唔敲搞唔掂。 哇！咁我想知嗰、那个即系阿 Joyce 个会行入去系好似我哋 挂咗好多相 系啦，即系好似印象中我哋睇古惑仔咁样啦，定系其实唔系嘅，而家好先进嘅咁样咧？ 完全唔系啊！一个非常大嘅一个会址嚟嘅，咁啊入边咧都似嗰啲即系 tech 嗰啲公司噶， 咩即系 tech 嘅公司啊， 即系 IT 公司， 系啊，即系嗰啲。啊，系啦，冇错啦。咁我有几个唔同嘅松，咁有啲咧就有几张 sofa 喺度好 relax 嘅。 哎呀， 系啊，系啊，个 reception 嗰度咧 又有啲染咗頭髮咁樣靚靚女女，即係唔同骨質嘅都有。 你去咗邊度咧？究竟 係啊？ 我聽嗰啲會所唔係咁樣嘅喎， 我聽嗰啲紙皮聲啦， 因為 掛咗啲歷屆會長啲相喺度啊。 完全冇，好舒服嘅個感覺。 哦， 係啊，好舒服 嘅。係啊，咁啊，下個禮拜就繼續有阿 Joyce 嘅訪問啦。係啦，咁啊，到時一陣間翻嚟到講下我哋點樣入會啦，好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马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卡塔尔访问行程，宣布特区护照持有人即日起可免签证入境卡塔尔30日，相信比原本落地签证安排更加便捷，有助推动两地人民紧密交流。李家超话，今次访问提升特区政府同卡塔尔政府嘅关系，达成35项合作备忘录同协议，涵盖经济合作、投资、科技、法律合作和金融银行等范畴。两地政府亦都签署备忘录，加强投资推广合作。内地和卡塔尔企业达成协议，提供对金融服务和高端制造业的支持。香港、内地和卡塔尔三方亦都共同签署意向书，就金融科技方面推进合作，善用各地科技优势，彰显香港内联外通的特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现时国际形势风云变色，本港面对国安风险非常严峻，所以要尽快订立相关附属法例，令维护国安工作做得更好。另外，政府建议将国安公署的理职场所列为禁地，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市民会否误闯禁地，又说禁地是否包括公署人员的搜证地点。邓炳强强调，法例会清楚标示地址和坐标，又说搜证地点和禁地属于两个概念。中美公布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同意互降关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后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相信美中谈判代表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再次会面，讨论更详细的贸易协议，但他不打算会在但他不清楚会在几时举行。他又说，美国并不打算将整个经济和中国脱钩，但会致力保护美国钢铁和半导体产业。央视旗下社交平台玉渊谈天说，会谈之所以达成实质进展有两个因素，一是中方为维护自己利益进行坚决反制，二是美方错估当前形势，高估自己能力，所以在关税达到很高水平的时候，美方磋商的主动性和解决问题的导向性都非常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2226点，升9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811点，升1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47.9，瑞士法郎0.842，加元1.398，人民币7.208。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13，澳元兑美元0.6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本安士买入3236.18美元，卖出323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听朝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 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好，晚上时间9:35啊，咁啊，三环市嗰边就6:35啊。 6:35啊，系啊，冇错，气温系13度嘅，系。 好嘢 啊！系，我都补一补先。马来西亚嗰边系冇时差噶。 喂，一哥成声，今日个人咧风骚啊，梗系风骚快活人啊，即系嗰种临出浮啊，出去公干 嗰啲手品咧。我覺得隊長好嘢，即係輕輕只要少少落物咧，而家啲手粉個風向係去到邊咧？哇，女老闆喎、啊，導演喎、 啊， 咁樣嗰 啲，係啊， 好嘢隊長真係， 係 真係 做嘢嘅，做嘢嘅我係去， 有俾面啫呢啲，係啦，好啦，咁啊講翻頭先咧，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咧就話咧。即係喺唔單止係華埠啊、三藩市華埠啊，其實香港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會啊。就即係我哋由細到大啊，都係會搞下啲入會啊，參加啊。我其中入咗一個會好勁嘅，叫你是我的後援會。 哦，呢、這個係喺 讀咗好耐㗎啦。 呢、這個係唔係呢個呢、這個係電視台嗰個嘅， 係嘛？ 我同阿波勝嗰個係我是你的後援會。 后援会啊，未成立嘅，系啦。咁啊，入 咗噶。不过话说小弟，喂，其实咧讲会咧，我小弟我真系要未公开讲过。其实咧，我细细个咧有一种入会攞证嘅癖好嘅。 诶、欸，我都系啊， 因 为 咧 一间要讲啊，真系要系啦。 系，因为至少咧即系开始人要扮大个啊嘛， 冇错， 咁咧就开始买银包啊。咁銀包咧有幾樣嘢，係 咪講好快？ 嗰時我哋冇 嗰啲膠套啊，係啊，有一個咧，即係擺，我專係擺會員證或者 credit card 嘅。咁咧以前咧就佢係會附屬嘅，即係佢係楞咗，即係可以攝入去個銀包嘅中間。 哦，係。 然後咧就有好多嗰啲透，即係半透明加瓦色嗰啲咧，即係茶色嗰啲 friend 咧。咁然後咧你就攝啲卡落去啦。佢通常嗰啲銀包就擺一張假嘅 A E 卡喺度先嘅。紙嚟嘅， 系啦，身份嘅象徵嚟嘅，有唔同銀行嗰啲卡，嗰啲即係其實硬卡紙嚟啦。咁你諗下一個銀包，嗱你要扮大人袋銀包啊，咁嗰陣時零錢有幾錢先得㗎？ 咪就係、是、 咁，你又冇咁多，即係銀行卡都嗰陣時個概念冇噶嘛。咁個銀包除咗即係袋住一啲明星嘅閃卡，就可能係有你另一半或者心儀嘅對象嗰幅相過埋膠嘅啫。咁、那個銀包又咁大個，有一段時間仲要長形嗰啲添，即係要第一半出嚟嗰啲先有型噶嘛，即係日本風嚟噶嘛。 JPG 嗰啲啊， 係啦，冇錯， 掹條鎖鏈嗰啲。 咁個銀包要袋嘢，即係要有嘢揸手啊。個銀包咧要有啲漲漲地，有啲嘢攝入去啊。咁我邊得嚟咁多嘢攝落去先得㗎？咁有段時間咧，就總之見到一有譬如啊小童群益會咁樣。咁我入去用人哋嘅服務啦，我就話啊，可唔可以申請做小童群益會嘅會員嘅咧？咁、 哦、 樣咁啊得嘅，係啊，你簡單嗱，咁啊嗰啲嘅哥哥咧就嗱喺呢度填份 form， 填完份 form 之後咧就一定嘅手續之後咧，就其實好簡單嘅，住址啊，住邊間學校啊，幾多歲咁樣嘅啫嘛。咁啊填完之後咧，佢就隔一段時間佢就會出張卡出嚟。 哎呀，好緊要噶！ 自從攞完呢個小童群益會，咦有張卡喎、哦，身份嘅象徵放落個銀包度，又好似有啲嘢揸手，即係開始厚啦嘛。咁我咪跟住陸陸續續就見會就入咯。 係，即係嗰啲咩居民， 譬如少年警訊， 哦少年警訊，我都有，係啊， 少年警訊。 攝影相咧，再即係如果你真係熱心投入服務咧，佢又唔單止有一個即係少年警訊個 logo 嘅一張卡之外咧，佢仲有啲，佢仲有一張咧，就係咧方便出入警署啊。 哦， 有埋名㗎。 係咩？ 咁咧，我。係啊，有個名仔咁樣嘅，咁因為我都積極噶嘛，即係譬如佢哋有活動，我又搬台搬凳啊咁樣，即係我破滅罪行嗰啲，我話總之破滅罪行，見到街坊有啲唔妥嘢咧，我就會咧即係報警噶啦，咁啊好犀利咁樣，咁啊慢慢自此咧儲下儲下咧，個銀包咧就真係越嚟越多卡，係，總之見會就有。我去親嗰啲用人服務，因為你嗰時小朋友咧，其實阿爸又工作忙啦，咁阿媽又有企車衫啊，又做各樣嘢啦。咁我除咗陪阿婆婆去睇醫生，仲有啲咩時間有啲咩做啫？嗰陣時學校參與學校嘅嘢唔多噶嘛，除咗翻學，除咗特別活動冇而家啲小朋友參與度高啲噶嘛，即係學習以外啲時間。咁嗰陣時冇噶嘛，咁咪周圍遊客咯，即係譬如葵芳村嗰個小五葵都會入咗啦。咁我咪行去石圍角嗰度咯，我就問人有冇會入 哦，好少可，因為通常我哋成日都係驚俾人踢入會噶嘛，好少有人自己話要入會噶嘛。係，因為呢個咧 儲埋好多好多張， 其實係第一個，即係我都係香港嘅嗱，我唔知一哥嗰個年代咁點樣啦。我哋嗰個年代咧，我覺得咧加入唔同嘅會，而係攞到唔同嘅會員證咧，係一種自我身份認同嘅成長嚟嘅。嗱，因為最早期咧。兒童身份證都未有嗰陣咧，其實你唔會有，你唔會有文件任何嘅嘢帶出街嘅，你唔會有證件噶嘛。因為嗰陣時我哋學校都唔會有學生證啊，冇呢啲嘢嘅。咁啊，最多係得嗰張啡色，有個抌咗一二三號印嘅嗰啲公共圖書館，即係紙嗰張啊，記唔記得啊？摺張唔知嗰啲書籤定係咩嘢落去噶嘛？嗰張嘢咧，由於我阿媽咧都係驚會唔見咧，所以以前嘅圖書證咧都係喺我阿媽手上。咁即係話咧，你個銀包咧其實冇嘢可以摺嘅。好啦。咁我同阿老何咧就差唔多嘅，咦？即係由於大家唔知點解好想有身份認同，最好自己印張卡片添啦。後來真係有嘅，唔知我中四、中五咧自己整嗰張卡片嘅，佢落走去唔知嗰啲 email 嗰度印咧。咁我第一張咧入咧就係入南華會嘅，係因為南華會咧就真係阿媽俾錢，同埋咧就因為嗰陣時要學打乒乓波定係唔知游水啦。咁所以咧，哇！我記得就即係申請咗南華會啦。我仲記得咧，哇！第一攞咗張證，晚晚攞出嚟望噶。哇！ 但係嗰陣時南華會係好高檔嘅喎，即係小朋友界別。 唔係幾廿蚊， 係咪要身家有幾錢先可以？ 唔係啦，身家你做名譽會員就要啫。你而家行入去都係講緊，即係同係一個相宜嘅一個 價錢 嚟嘅，即係唔係咩清水灣俱樂部要擺低幾球咩債券嗰啲唔係啊？南華會你求其一個街坊行去就開得㗎啦，同埋即係。讲紧几廿蚊一年咁样样嘅啫，咁你就可以参加佢啲乒乓波兴趣班啊、保龄球兴趣班啊、去游水啊咁样样嘅。咁而家我都有噶，咁因为可能即系成日喺嗰头出入啦，咁我觉得哦间唔中咪落去游下水啊咁样样咯。咁但系嗰张证啊，有埋我自己个样嗰张证啊，就是、人生第一张会员证，嗰下几紧要啊！ 系啊，紧要噶， 即系嗰张可以摄到嘢落去啊！ 系啊，同埋身份认同，同埋你一拎咗一沓嘢出嚟咧。總會覺得自己個存在價值高啲。 係， 你睇我參與幾多， 咪就係咯。 因為我哋以前細個亦都有個流傳噶嘛，即係你知咧，我哋啲村童咧，有時即係出入嗰啲地方都公共場所嗰啲咧，咁啊有好多紋身嗰啲人喺度噶嘛。咁當時咧，真係噶，嗰陣時嗰啲警力咧係好協助啲街坊有一個安全嘅地方生活咧，佢通常都會走埋嚟截查一啲即係比較可疑嘅年輕人啦，認識可疑啊嘛。咁咧有我哋嗰陣時自己流傳啊，呢個唔係真實嘅，不過係坊間嘅流傳嚟啫。嗱，其實如果你個銀包咧見到你譬如多嗰啲，譬如消防群會啊，啲公職嘢有幫手嗰啲，快放你走啲嘅， 攻擊少年團啊嗰啲啊。啊！呢、這個都市傳說我都好想知道啊，尤其是有少年警訊嗰個易走啲噶嘛， 係啊，冇錯啊，係唔係嗰陣時咪有流傳咩咯？阿夏都嗌師兄噶嘛， 係啊， 自己有。 咁啊，一哥咧，你嗰個年代仲興唔興玩儲呢啲會籍嘅嘢嘅咧？ 少咗好多啦，即係嗱，細個都有羨慕啲朋友仔係有小童群益會嘅嗰啲會員證嘅，即係因為佢哋可以入去篤康樂企啊，又可以參觀呢個益力多廠啊嗰啲，細個好羨慕啊，但屋企又真係唔係好盛行去參與呢啲活動嘅喎，即係我有提出過。 去加入呢啲會啦。但屋企人唔知係咪睇得電影多，即係三五成群嗰啲咧，即係有啲同黨就話：，嗰啲地方唔得㗎，好雜。即係去到我嗰年代就會好多呢啲嘅説法啦嚇，説法。咁反而我人生最早嘅一啲會員證係咩呢？买面包满三蚊储一分，即系有几间嘅连锁面包店咧，系你买十蚊面包都抌个印仔，储 满十个就系减五蚊嗰啲啦。 系啦，我人生第一张嘅会员证有自己嘅曲咧，就系中一嘅时候，因为要自己买早餐啊嘛。咁跟住之后，跟住个姐姐就话：你有冇兴趣加入会员啊？你嘢咁样买面包，将我要平啲嘅。哦，好啦，咁咪加咗个有张面包卡，咁然后就有个曲俾你。因为我嗰年代就已经唔使即系。填 form 或者要填 form， 但系唔会再有你个样啦，或者性就直接系嗰张嘅面包铺嗰卡，有个嗰啲唔系二维码，即系嗰啲扫嗰啲曲咁样，咁然后就每日去买面包嘅时候就入嗰个会员卡递出去，同埋另外一个就系快餐店嗰、那个。阿乐会咯， 因为入嗰阿乐会又要送啊嘛， 要送系啊， 同埋佢好咯，嗰啲即系譬如你买个餐送包薯条嗰啲噶嘛， 即系细个，因为细个冇钱啊嘛，咁然后就即系可以食多包薯条好、啊，咁然后就即系个个同学都去 join 呢个嘅阿乐会咁样，咁然后就系呢几个噶咋，通常都系为咗啲优惠先至会 join 会员噶咯。 喂，但你唔会话即系觉得我身上面袋多几张会员证？就個人好似型啲咁樣樣嘅咩？ 哦，咁我哋嗰個年代其實已經好多嘢要代啦嘛。你有學生證，已經有一張實體卡嘅學生證啦， 八達通 啦，跟住之後圖書館嘅證啦，跟住之後有時可能你翻屋企樓下都係拍門有張卡㗎啦。咁當然你見到啲同學有張證，哇！某某屋苑嘅私人會所證， 呢啲又唔同啦， 呢啲唔同啦，有泳池有剩咁樣，好羨慕㗎。 你講開呢樣嘢咧，我懷疑咧，我第一張證除咗南華會證之外咧，仲有半價證啊，老何記唔記得啊？ 有 半价证，你知唔知咩嚟先？ 我唔知啊。 嗱，半价证咧就等于而家嘅乐游卡嘅反转。 哦， 乐游卡就而家两蚊搭车嗰啲啦。我嗰阵时咧就有学生半价证嘅。 学生 系啦，咁咧就因为我哋坐巴士啊，即系公共交通工具咧，或者坐地铁嗰啲咧，其实系用学生价噶嘛。 系。 咁但系你要有张半价证嘅，咁嗰张半价证几靓，系咪粉红色噶？你记唔记得啊，老何？ 是粉色系列噶啦，我唔系咪红色定系绿咧？ 总之就 总系粉 色。阿基哥话绿色嘅，车船优惠系啦，佢其实咧嗰张嘢叫车船优惠津贴证，就半价证系我哋坊间嘅名嚟嘅啫。咁啊，因为真系半价嘛。咁嗰张证咧就系你唔知去到哇几多岁，十一岁系嘛？好似系咪阿基哥？唔知几多岁就可以申请噶。咁总之嗰张嘢咧就系我人生应该第一张证同埋南华会证。 系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人生咧就嗰個年代咧，我係比較正面啊。咁我後來咧，我嘅證咧不斷增多，但係嗰個種類咧就越嚟越差嘅。 嗯， 即係例如跟住開始有桌球室嘅會員證啦，喺灣仔啦，跟住開始有桌會嘅證咯。 我係嗰啲自修室嘅會員證嘅，我係。 哇！跟住嗰啲我唔敢再俾阿媽提，因為除咗南華會同埋車船半價證之外，係後期嗰啲咧全部都係不堪入目嘅，即係会证真系好离谱，我真系收埋，因为点解咧？点解会有着会证咧？咁嗰阵时应该系去到中午啦，即系嗰阵时真系大个啦。咁我哋咧，由于咧，即系我哋三五成群咧，就会譬如暑假，除咗做暑期工之外，有阵时都会哇，真系好离谱。讲翻即系十七八岁，就会走去啲着会嗰度打四圈嘅。咁嗰啲着会咧，就系、是、其实唔系打四圈啦， 包餐嘅。 系啦，包餐嗰啲嚟嘅，咁总之咧，即系唔知228套餐，咁啊有包四位， 中学有228都， 即系类似呢啲啦。总之就包餐饭嘅，咁啊包你唔知打6个钟嗰啲咧，咁啊你咁啊， 仲有啊，阿一你唔好闹，好有阶级观念添。嗰阵时咧去嗰啲会咧，除咗个288套餐咧。你仲要俾 tips 姐姐咧？ 系啊，如果唔系咁冲茶俾你噶，唔换毛巾噶。 同埋姐姐，如果唔系姐姐对啲学生，尤其是阿队长头先提及嗰啲咧，三五成群嗰啲行咗入嚟咧，姐姐嗰个母爱又出现噶啦，识见到细 呢啲梗系边缘青年嚟嘅， 系啊，边青四个僆青，佢哋唔得嘅，佢哋求我时期竟然上嚟打四圈添咧。阿姐姐间唔时拎嘢入嚟嘅时候咧。佢就會有苦口婆心兩三個字，好似阿媽咁。 不要到儲蓄好啊！ 小聰，係啊，唔好打咁耐啦，翻屋企做功課啦，姐姐。 係啦，咁啊，嗰陣時點解會有張證嘅出現咧？就係、是、因為呢啲會咧，因為我懷疑咧，因為即係嗰啲牌照條例嗰啲咧，其實佢係因為一定係用會員制嘅，咁、哦、所以咧，你係一定要即係俾一啲個人資料，然後咧就申請咗，即係可能要俾$30入會費咧，你先至可以喺嗰度即係娛樂嘅。咁好啦，問題就係呢度咧，咁個個呢啲證呢啲。俾校長或者俾老師搜到咧，其實係大鑊嘢嚟噶嘛，即係無端端咩嗰啲著會證啫，係咪先？咁屋企見到咧都係大鑊嘅，咁所以一定係要揾一個人出嚟咧，就係所謂食咗佢嘅，咁咪就係差。 但 係 會有名，會有 嗱，等我講埋先啦。咁啊，猜輸咗，猜輸咗，咁啊就要負責去攞住呢張證，同埋咧就要 keep 住張證，就下次去幫襯嗰陣咧就攞出嚟啦。好啦，寫咩名咧？如果寫劉偉恆俾我媽手到咧，實斷正噶嘛。 係， 咁結果咧，我哋就寫咗第五位同學嘅名落去啦。即係譬如有阿一，有阿何亨，有劉偉恆，同埋有梁麗勤。不過我哋寫咗周嘉怡嘅名。 哎呀，但周嘉怡係打嘅， 周嘉怡係唔知嘅。 啊，咁你申請嘅時候唔使對嗰啲， 唔使，其實係好求其嘅。嗰陣時申請桌球室嗰啲，你求其噏個名啊，張俊浩，咁佢係俾個證你嘅，擺低$20會費，咁啊俾你啦。咁結果咧？我哋就如果有一日我阿媽收到嗰個著會證，我就哎呀，周嘉怡張證點解喺我度嘅？就係咁樣咯。哎，周嘉怡真係好曳嘅，成日佢又話即係，周嘉怡話唔好俾佢阿媽知，要我收埋張證。結果周嘉怡張證就喺我度啦。 咁多年來，周嘉怡係唔知呢件事。 周嘉怡唔知呢件事，梗系唔知啦。咁但系刘伟恒个名，李芳又冇俾人攞去申请过咩？喂，嗰个年代就系咁样咯，但系几好玩噶。其实即系嗱，先唔好讲嗰个着局好唔好玩啦。你突然间几个僆仔十七八岁咁样，咁你又唔使着校服嘅，咁但系你无端端喺嗰度打四圈或者打八圈，咁大家娛樂下一個晏晝都幾開心啊！咁其實老老實實又唔係真係為咗賭錢嘅， 係 即係為有咩做啫？ 為咗計數同埋訓練邏輯思維啊嘛， 係咪反應咯？係耐性以及耐性啊，同埋咧即係人間心理學啊，呢啲全部都 係 都可以學到噶。呢個有機會再講啦嚇。咁所以後來咧嗰啲證咧就係呢啲啦。咁當然咧仲有一啲，譬如我早排都講過嘅。開始有嗰啲影視會證啦，即係金絲啊，咩租錄影帶啊，租錄影點啊，同埋租漫畫屋嘅會員證啦、 啊哦，有， 因為好必須嘅呢、這個都係漫畫屋啦，跟住仲有一啲譬如啊，仲有咩證咧？总之都系玩噶啦， 咁我个年代就少啲，即系好间唔中，或者可能我个圈子比较少啦，即系可能间唔中都有个朋友会有个New A 唱 K 嘅会员证都有嘅，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储得，我估我个年代储得最多系咩咧？啲连锁补习社嘅学生证啊， 吓， 即系某好现代嗰个啊，或者好英皇嗰个咧，咁你去补习嘅时候，第一样嘢就系佢要攞晒你啲个人资料，帮你整一张证。因为嗰张证咧，系你每次上堂之前你要去拍卡，攞 notes 入到去坐位嘅时候又要再拍卡，你先可以上个堂，有晒你个名啦、你究竟读边科啊，会 mark 好晒喺嗰度。咁所以其实我哋全即系袋住嘅就系一啲读书嘅证明文件多啲咯，系啊，所以就比较少一啲叫玩乐嘅会员证咯。 喂，阿老可就冇 keep 翻你以前旧嗰啲，即系譬如喺香港嗰啲会员证啊，或者工作证嗰啲嘅。 有幾張嘅都工作證都多工作證係一定儲添啦。咁你話嗰啲以前嘅卡都有一兩張，不過擺咗喺香港。我而家咧反而係因為今日做呢個節目呢、這個題目咧，我揾過咧，其實原來我都幾多嗰啲咧飛行理數證。 哦，係啊，哎，陀生啊嘛，何橋嶺。系咪先？周遊列國， 唔係同埋其實即係而家應該，我覺得證件或者嗰啲優惠卡咧，應該會慢慢消失。即係隨住呢個科技嘅進步咧， 去咗個 嗰啲咁嘅，即係係認證已經係去曬，即係叫數字化咗噶啦嘛。咁但係真係原來你睇翻咧，我而家咧就嗰啲咩好多咩至尊優惠卡嗰啲咯，剩下嗰幾張而家喺我喺攞攞，係呢啲嘅啫，冇乜啦都已經係。 係啊，一哥， 大家有證要接住。 一哥身上仲有咩證嚟噶？ 身上仲有啲咩證啊？我而家真係超級市場嗰啲會員係最多噶啦，即係你知而家即係一家大細嗰啲買動輒買個尿片又幾嚿水，買奶粉又幾嚿水，都係嗰啲證儲得多。但係學老可話齋， 實真係全部變曬 QR code 啊，或者電話，其實你篤個會員都已經唔需要真係攞張證出去啦。 咪就係咯，同埋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以前就好恨有好多證喺身啦，即係一卡旁身世界通行啊嘛。但係而家咧其實我係懶啊， 嗯， 最好你唔好俾我，誒篤曬喺個電話度就好啦，因為咧一定唔記得帶，同埋一定會唔見咗啊。你點解揀呢首歌啊，一哥？ 哦，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會嚟噶， 係會歌嚟嘅呢首係。是草蜢国际歌迷会的会歌来的。当年好像是因为搞这个会跟着阿志薇写了这首歌咯。 哦，不知道有没有会员证呢， 应该有的。 是啊。 喂，歌迷会会员证我没有、啊。你而家身上有冇嗰啲即系譬如 Costco 证啊嗰啲嘅？诶，冇咗声， 一定要有啊！呢、這个唔系呢个 Costco 证啊！ 最 最緊要啊，係個電話裝咗，同埋要帶住嗰張實體證啊，如果唔係入唔到去。 喂 ，Costco 好嚴噶 ，Costco 即係 Costco 係會咩㗎？即係佢真係會對樣㗎。係 係。但我想講，而家連圖書證都已經唔需要存在啦， 用身份證 係用身份證啊嘛。 係 啊，所以我已經唔記得咗啊，舊嗰張嘅圖書嗱，我個版本同你個版本又唔同啦。 粉紅色頂㗎嘛， 你哋舊嗰個係粉紅色頂，我好似唔係粉紅色頂㗎啦。我已經係唔知擺咗喺小學嘅邊個銀包定中學銀包，而家去咪就係用智能身份證咯， 係 連借書點樣借我都唔記得咗，因為太耐冇去。 懟張我啱啱先去完，懟張身份證落去咯，佢閲讀到你個智能卡就得㗎啦。 我真係好耐冇借過書啦，睇。 唉，真係。 系啊，迟啲唔使噶啦，迟啲照一照个样就得。 系咁我哋翻去查下你有冇啲咩证，影张相俾大家睇下先。 都啊，可以十分咁晒啊。 港台员工证啊， 有我嗰张唔敢俾大家睇啊。我嗰张真系通缉犯咁样，算法啦，系啊。喂，咁啊，一哥你啊，玩得开心啲啊， 做嘢做嘢， 玩得开心啲啊， 做嘢 做嘢玩嘅。 专心做嘢喎，呢啲 得闲录几句嘢翻嚟讲下喺马拉嗰边有咩情况啊？ 好啦，拜拜， 拜拜， 拜。